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一個咧中西人民精神啦。咁我而家上次咧啱啱講到嘅咧就係講緊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係點樣嘅咧？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咧就係能夠呢個咧將我哋嘅人性咧呢個咧係呢個能夠好充分嘅表現呢個能夠完成我哋嘅人性咁樣嘅一個人民世界。咁所以喺呢個人民世界裏面呢一定要有宗教生活，上次講過宗教生活呢個有冇神都冇所謂呢個最緊要有一個宗教嘅世界，宗教嘅生活呢個咁有呢個宗教嘅生活呢就能夠提升人嘅精神令到人呢唔可以唔只係成為呢個物嘅一種呢個令到人嘅精神呢冇咁容易物化呢個令到人呢能夠呢個將自己嘅精神呢一路提升呢個要有宗教嘅精神咁另外呢又講到呢我哋呢個人本身呢係一個目的就唔係一個工具並唔係一個呢大機構裏面嘅一個工具或者一個國家嘅工具或者一個社會裏面嘅一個工具人本身自己係一個目的點解你話人本身係一個目的呢？因為人本身我哋嘅目的就係要完成自己嘅人格要盡自己嘅人性所以呢我哋講呢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呢就係、要呢表現我哋嘅人性，表現我哋嘅人性呢就係要完成我哋自己嘅人格盡我哋自己嘅人性咁會唔會同呢、個社會國家有衝突我哋咁強調個人嘅時候淨係講個人係個目的咁樣就唔會嘅因為我哋嘅人性本身呢係自然呢就會愛社會愛國家嘅人性本身呢係會涵蓋呢個社會嘅係會涵蓋呢個國家所以呢個呢係唔會呢產生衝突嘅是會超越這種對立的關係的這個所以這個呢我們呢如果要只要我們這個修養好我們的德性修養好我們的德性盡力這個呢表現我們的人性這樣呢我們 的人性自然我們的德性就能夠這個涵蓋其他人涵蓋其他人這樣呢就這個人心同人心互相輝映咁樣整個嘅社會呢就係一個呢好理想嘅社會啦好啦咁所以呢我哋人我哋而家講緊一個理想嘅人民世界呢係一個呢有德性發展人嘅德性嘅一個社會每個人呢一定要好重視個人嘅德性這個才是一個社會的基礎上次講過這個一個社會並不是因為有社會才有人而是因為有人而這個人亦都能夠發展到他的德性這個社會才是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這樣講所以這個呢每個社會除了上次所講一定要有宗教之外亦都一定是要這個崇拜這個尊敬這個聖賢聖賢很重要一定要有聖賢聖賢它固然功勞很多但是聖賢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因為我們一般人都會去尊敬這些聖賢一般人尊敬這些聖賢自然就會發展出自己的德性自己的德行一般人都會希望成為一個有德行的人能夠發展出德性的人這樣呢如果一個社會的人都是一個有德性的人呢這樣這個人和人之間呢關係就很好了人心和人心就能夠這個呢互相輝映互相涵蓋咁呢就係一個理想嘅社會所以一個理想嘅社會呢就並唔係呢只係崇拜英雄只係崇拜英雄呢呢、這個仍然都仲係一個呢生物身體式嘅一個理想一個大腦指揮手腳就唔係咁樣而係一個呢一個人人能夠互相涵蓋 互相輝映的一個社會，就是要每個人能夠發展他自己的人性，能夠發展到他自己的德行。所以中國人所說的社會是一個崇敬聖賢的社會，中國人的理想是尧舜的社會。尧舜社會是什麼呢？就是人人可以為尧舜，人人可以為君子，人人的人心可以相交相感。當然了，這個上次講到就是說這個理想是極難實現的，人人都是聖人幾難，人人都是君子幾難，但是現在我們要講的是理想。既然是要講理想的時候，應該我們就要講一個比較高的理想。即如果我們將個理想降低，變成講一個物質的身體，這樣就很容易危害無窮了。好了，這樣呢我們今天繼續講就是說要怎樣才能夠這個發展出一個這樣的社會出來呢，發展出一個重視德性的社會呢，我們要重視個人的德性。個人的德性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呢？個人的德性呢，我們一定要由內在那裡發出來的嘛。既然要由內在發出來的話呢，即是說呢，我們呢是要經過一種陶養的過程，經過陶養的過程令到人呢可以自動地發出來，這樣才算是真正的德性。即是說呢，真正的德性呢是在人的內心自動發出來的，經過一個陶養的過程，然後呢自動這個呢發出，就不是呢只是一種學習模仿咁樣，嗰啲就唔係真正嘅德性，只係學嘅樣嗰啲唔係真正嘅德性。真正嘅德性亦都唔係有啲條例規矩唔准你做乜，唔准你做乜或者令到你驚咗唔敢去做，或者用啲利益去吸引你，令到你去做呢啲，全部呢都唔係呢一啲咧真正嘅德性，因為呢啲唔係自動呢啲咧係呢個係由外在嘅條件令到你去做並唔係咧發自你呢個內心出嚟嘅德性咁所以咧呢個咧互相批評、互相檢查、互相監督令到你唔敢做呢啲咁樣嘅做法咧並唔係咧真正發展出人嘅德性出嚟。所以呢啲咁樣嘅做法呢所以用好多條例用好多法律規矩等等法則嚟到去呢個令到你唔敢做呢個係第二二嘅方式令到你驚咗呢個並唔係第一二嘅做法因為你唔係自動去做嘛呢個只不過驚咗唔敢做咗嘛呢個呢種呢唔係第一二嘅做法。第一二是要陶養陶養呢是怎樣呢？所以陶養就不是呢要你驚不是要互相批評互相檢查這樣而是呢要互相鼓勵互相讚美欣賞敬重這樣才能夠發展出人的德性的嘛而藝術生活呢最能夠陶養人的德性即是怎樣才可以陶養到人的德性呢？這種互相鼓勵、讚美、欣賞是怎樣做到呢？這樣最能夠做到的呢就是所謂藝術生活在藝術生活裡面呢可以令到人忘我忘我人可以同物有所感通可以合內外令到人的血氣平和、生機流暢即譬如這個我們欣賞一朵花真是這個投入去欣賞一朵花的時候呢其實可能人呢就是在忘我的境界根本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在這裡欣賞著我只是覺得朵花好靚在這個時候呢就是一個人和物有所感通你和朵花其實就是在交流著這裡有感通的這裡是這個情況底下你已經忘我了忘我就是一個能夠合內外內和外能夠有所結合亦都呢當你投入了下去的時候呢你呢就血氣平和整個人就平和了運忘了一切的利害得失 啊，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啊生機流暢嘅一種活動啊，呢、這個啊。啊，咁呢個咧就係呢個所謂藝術活動啦，啊呢個啊，咁另外咧頭先講過啦，我哋呢個點樣先可以呢個陶養人嘅德性咧，所謂互相鼓勵、讚美、欣賞啊、敬重，呢個其實係咩咧？其實就係中國人傳統所講嘅所謂禮啦，啊所謂禮啦，啊呢個禮咧就係要我哋咧喺呢個禮裏邊咧啊能夠互相鼓勵、互相讚美、欣賞、敬重。啊，咁頭先所講嘅藝術，啊呢、這個啊藝術啊能夠呢個陶養人嘅德性咧，啊呢、這個喺中國人嘅講法裏邊咧，呢、這個就所謂樂啦。所以中國人咧就講禮樂，啊音樂咧係能夠陶養人嘅德性，啊呢、這個所以中國人嘅禮咧好多時都有音樂喺裏邊，啊咁中國人就講禮樂。禮樂正正就是用來陶養人的德性，中國傳統文化裏面一路都是用禮樂來陶養人的德性、啊這個、所以在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裏面一定是很重視這個禮樂的、啊、所以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呢禮樂的地位應該很高的、啊、所以我們覺得、啊、這個、啊、傳統的人民世界裏面禮樂的地位應該是在科學、政治、經濟之上、啊、禮樂的地位、啊、是比其他的、文化範疇呢、啊、應該更高的，為什麼呢、啊、因為呢、啊、它呢是能夠呢最直接、啊、陶養出人的德性、啊、陶養出人的德行、啊、令到人呢是有德行的、啊這個、好了，這樣、啊理想的人民世界裏面啊，剛才這個講了這個禮樂很重要啦、啊、這樣科學重不重要呢、啊、這樣、啊、上次都講過、啊、科學呢好像呢、這個不是挺好這樣、啊、科學呢會令到人呢物化、啊、科學呢、啊、令到人呢個精神呢、下墜、啊、這個咁用科學喺呢個理想人民世界裏面佢嘅地位應該係乜嘢呢？咁樣咁樣呢其實呢我哋嘅講法並唔係反對科學呢、這個理想嘅人民世界裏面其實科學都應該係發達嘅。我哋而家要反對嘅係反對科學凌駕一切其他人民範疇，唔應該一切都係以科學為最高，不應該是以科學來看一切的宇宙人生、啊、不應該一切是以科學為標準、啊、科學不應該凌駕一切人民、所以呢、科學家其實仍然可以、或者科學家應該是有偉大的發明、在科學裏面它可以有很偉大的發明，但是科學家更加需要的其實就是一個廣闊的胸襟啊這個啊、科學家其實一個真正的科學家、這個啊、其實他是應該知道在科學世界裏面呢、其實是有限制的、科學世界其實只是這個、整體人民世界的一部分、科學其實只是人的理智的世界、所以在科學世界之外其實還有其他世界、科學家要知道的就是這件事、就不是科學高於一切，而在科學的世界之外還有其他世界、在人民世界裏面除了科學世界還有藝術的世界，有宗教的世界，有道德的世界、有其他的文化範疇、這個科學世界裏面呢、就是講真、但是呢就缺少了這個美、善、或者神性、這些這樣的內容、這個這個在科學世界裏面它說一朵花、就會說它是植物、會說它是某一類的物質的元素組成、但是如果你只是用科學的眼光來看，你就看不到這個花裏面、原來這朵花是生意盎然，花裏面呢有天心人心啊、我們發現朵花原來就是美人、即是這個作為一個科學家、你只是用科學的角度來看， 你係睇唔到呢個花啊，原來咧係好美啊，你就只會分析到呢朵花啊個成分啊，或者個花嘅個活動係點樣啊等等啊變化係點樣啊。但係如果你係作為一個人嚟到去睇咧啊，佢就可能會睇到呢朵花原來係好靚啊，即係話佢唔只係一個科學家啊，佢仲係一個人啊，見到呢朵花原來係好美嘅啊。見到呢個美咧啊，就唔只係一個科學嘅角度啦，啊，唔止一個科學嘅價值啦，啊，咁啊，佢就知道啦，原來做一個人比做一個科學家其實更加偉大啊，因為一個人佢所見到嘅世界唔只係一個科學嘅世界，一個科學家佢見到嘅只係一個科學嘅世界啊，人民。嘅理想嘅人民世界係可以涵蓋科學，但係科學就唔可以涵蓋呢個人民啊！呢、這個啊啊花係植物啊，佢嘅趣味性其實咧係唔及得上啊花係美人呢、這個咁樣嘅睇法嘅啊！呢、這個啊，因為呢個花係植物，只係一種知識。啊、你可以啊話佢一種啊啊真嘅價值咁、啊、可以嘅呢、這個啊啊，但係花係美人啊，呢、這個咧係一種咧嚇啊啊藝術嘅欣賞啊，藝術嘅欣賞嘅趣味性啊，這個、呢個咧啊亦都好高啊呢、這個，咁、啊、可以知道啊，我哋咁樣講到啊呢、這個啊科學啊對人嘅直接嘅價值咧，未必啊高得過呢個文學藝術。文學藝術、用文學藝術的角度來對他講個價值都很高的、這個啊啊、所以這個、科學呢是要求真、但是求真呢其實為什麼我們會求真呢、這個其實都是出於人的道德心、是你的道德心裡面是要求、你去追求個真相、追求這個真、這個是道德心的要求、所以我們這樣就可以知道了、原來呢人的道德性的價值呢其實是比科學、的、定理呢是更加高的、因為人為什麼會要求有些科學定理呢，這個都是人、道德心的要求，所以我們人的道德性的價值是比科學定理更加高、科學是用來研究這個物質，研究這個自然、這個所以呢科學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些物質上面的定理或者自然的定理、但是這些自然、這些物質、除了說理之外呢、還有其他內容、這個、這些內容就未必是科學所說到的了，這個科學譬如剛才所說的美、美呢就不是科學所研究、研究所見得到的、這個所以呢這些定理呢、你就可以研究到了、這些定理是什麼，這些定理是一些普遍抽象的理、這個就是科學研究、所追求的、就是這些這樣的、抽象的知識了、這個但是、科學家生活的世界、就不是一個抽象的嘛，科學家所生活的世界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這個、所以這個呢、科學家原本生活的世界所見到的是具體的事物，是具體的自然嘛、所以呢我們就知道了，科學家研究的是抽象的理而不是他生活的具體、的一些特殊的物質、即是他研究的是抽象的、即是雖然大家都是一些、相同的事物可能，但是科學所研究的是要求研究這個事物的抽象的理、但是、這個科學家他的生活呢就生活在一個具體而特殊的物質裡面、這個啊咁樣我哋就知道啦，我哋要求了解呢個抽象普遍個理、我哋點解會要求去了解呢啲理呢、因為我哋嘅心去要求、 咁既然我哋咧係要求了解呢啲普遍嘅理啦，咁即係我哋有呢個心，咁我哋就能夠證明自己有呢個心，咁即係話喺呢個普遍嘅理以外咧，原來係有個人心嘅，呢個人心咧係會要求咧向我哋去了解呢啲普遍嘅理，即係如果一個科學家佢知道自己原來咧喺呢個講呢個科學嘅定理之外咧仲有一個咧要求，呢個要求咧就係來自我哋嘅人心。如果佢明白到呢度嘅話咧，咁呢個科學家咧就會開始咧信仰宗教啦，開始咧信仰哲學啦，因為科學家佢知道有一個要求真理嘅心。要求真理的心，有一個要求真理的心的話，他就會不斷去追求這個真理，即是說就將這個心就變成一個可以有放很多真理的心，這個心是會越來越大，因為它可以放越放越多真理在裡面，這個心就比原來的心就更加大了，所以咧就是一個更加大的心，所以呢、如果一個科學家佢相信咧喺佢之上有一個更加大的心係來自天上，跟住咧呢個心咧就顯現喺佢自己嘅身上邊，咁樣嘅話咧呢、個科學家咧佢咧就唔會咧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佢亦都唔會覺得咧科學咧係高高在上。他就會將這個呢道德、藝術、宗教、全部呢這個呢知道呢有很多不同的範疇呢能夠平等看待，不會將它全部放在科學下面，因為他知道呢他不只是一個科學家，他更加是一個人，不只是科學家，科學家只是見到這個科學的價值，但是他所見到的不只是這些，所以他是更加是一個人，一個人是比一個科學家更加是一個人，所以我們現在要講的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呢是要涵蓋科學，是一個科學家應該有的態度的，所以呢雖然限制了科學的地位，即是現在我們講科學呢是一個不是高高在上的這樣的講法呢是會限制了科學的地位，好像講到它沒有那麼高那樣但是呢如果我們不將科學講到那麼高的時候呢，我們就會發現呢多翻很多不同的人文價值，這樣呢一個科學家一個不將科學擺到高高在上，不視為高高在上的一個這樣的科學家呢，其實他就會多了很多不同的人文價值，這個這樣的科學家其實才是更加有胸襟，更加有這個道德性，更加受人尊敬，這個這樣的胸襟其實就是一個德性的胸襟，有這樣的胸襟呢就可以令他行上聖賢的道路，這個科學家呢就能夠成為聖賢，只是一個科學家更加會成為一個聖賢，好了，剛才呢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呢不只是重視科學啦，既重視這個藝術又重視這個科學咁樣呢就我哋要反對嘅就係嗰啲所謂咩共產主義嘅藝術社會主義嘅科學嗰啲咁樣講法啦，藝術同埋科學都係可以超越個人同埋社會嘅對立嘅，呢啲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成日主張呢個個人同社會嘅對立其實就不應該講咩藝術同科學因為藝術同科學咧係會超越呢個個人同社會嘅對立嘅科學同藝術都係呢個咧由個人嗰度發展出嚟嘅但係科學同藝術都可以培養出社會性咩叫培養出社會性呢？即係呢個咧 一個人有一種咧唔止個人嘅價值啊！呢、這個啊，因為科學啊求真啦啊，藝術就追求呢個美啦啊！呢、這個啊求真同求美啊都係有價值嘅啊！咁喺呢度咧，科學求真，藝術求美啊！呢度嚟到去講呢個真同埋美嘅價值嘅時候咧，唔一定要講呢個社會關係啊！呢、這個一個人去從事呢個科學活動或者藝術活動去求真求美嘅時候咧啊，佢可能會有啲忘我嘅精神啊！咁喺呢度唔需要有咩社會活動啊！呢話佢忘我地去求真求美啊！咁求真嘅時候佢忘我，咁佢咧就揾到一啲啊所謂抽象。啊、普遍的真理啊，一個從事科學活動啦，去求真啦，咁佢又揾到一些抽象普遍的真理。啊，佢從事藝術活動啦，佢追求美啦。啊，咁喺忘我的時候咧，啊，佢咧啊就欣賞到咩叫做美啦。啊，咁樣好啦，咁樣我哋人咧，既然能夠求真求美，啊，我哋喺求真求美的時候咧，要有呢種忘我的精神。呢種忘我的精神其實即係咧。減少咗我哋嘅私心啊！呢、這個所謂忘我就唔好成日掛住嗰啲我嘅利害嚇、啊，我嗰啲利害啊，個人嘅利害得失啊，減少咗呢啲個人嘅利害得失咧，呢啲就係所謂忘我嘅精神啊！呢、這個即係睇一個藝術作品，就唔好成日掛住睇佢幾多錢啊！當你見到一個美嘅時候咧啊，忘我地見到只係覺得佢美啊！你一諗住啊，呢個咧值幾錢幾錢咧嚇，咁樣咧多咗好多私心落去咧嚇，咁就反為欣賞唔到佢幾咁美啊，淨係見到幾咁值錢啊，呢啲係物化啦呢啲嚇，所以呢個真同美咧啊，其實我哋人共同追求嘅價值嚟嘅啊，真同美係人心啊互相相通嘅媒介嚟嘅。啊、真同美就可以有社會性咁、啊嗯、所以呢個咧，你話呢個追求真同埋美啊，呢、這個藝術同埋科學、啊、追求真同美、啊、原本就係個人嘅、啊、但係有冇社會性啊？當我哋講到佢追求嘅係真同美嘅時候咧，就可以有社會性啦、啊、因為真同美咧係人心所相通嘅媒介嚟嘅呢個人同人啊，當你哋各自去通過科學同藝術去追求真同美嘅時候咧，其實呢種共同追求真、追求美本身咧，就可以培養出人嘅社會性啊。但係當然啦，如果我哋只係求真求美啊，我哋咧好沉浸於其中啊，這個、呢個咧我哋可以對周圍嘅事嚇呢、這個完全不加理會啊。咁樣嘅時候咧，這個重點咧就係所謂忘我啦，啊呢、這個係一個忘我嘅精神，啊呢種忘我嘅精神咧，啊其實咧就超越咗個人同埋社會啊，呢、這個就唔係再講啊，呢、這個喺忘我嘅精神裏邊咧，啊既冇個人又冇社會，啊呢、這個啊超越個人又超越社會，啊。但係咧喺呢種忘我精神裏邊咧，其實係可以喚起科學家。或者藝術家的道德感、人心、所以這個在理想的人文世界裏面、其實呢我們呢是、應該要有一個哲學的智慧或者會有一個、道德的覺悟灌注在這個科學家或者藝術家裏面、而不是只是講經濟或者政治、用來規範這個科學藝術的活動所以這個呢講科學和藝術呢、理想人民世界裏面呢是有一定要有這個藝術和科學的、這個我們的主張都是這樣應該要有、但是呢這個藝術和科學呢、這個就不是只是用政治經濟來到去規範它、即固然這個科學不是大曬、這個、但是也不是說呢講科學藝術的時候就只是用政治和規範、政治和經濟呢來到去看這個科學和藝術、我們這個呢仍然都應該是用這個呢、道德心、來到灌注因為如果我們道德心能夠灌注下去這個科學藝術裡面呢我們就會知道、有不同的範疇、有不同的範疇呢我們呢就會對這個呢、不同的範疇都加以肯定、 啊唔同範疇加以肯定咧，呢、這個咧就能夠呢、這個真係掌握到呢、這個咧嚇、啊、美嚇同埋呢個啊呢、這個真嚇嗰、啊那個價值喺邊度啦。好啦，今日講到呢度，下次咧再繼續討論，多謝大家。